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17:0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的四元桥到北高桥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晚上快乐，傍晚快乐，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可算头疼死我。脑仁都是疼的。真的就操这点心。这不快过节了吗， 就得备年货。 是啊， 不知道给家里备点什么好。 这七大姑八大姨的，最关键我过了这么多年的春节了，基本上该买的全都买过了。 哦，你想买点新鲜的。 哎，没错， 别人不知道的。 哎，是， 腊班白菜 今儿有带是吧？ 有 是带了吗？ 带了。 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啊，说不定能帮我解解这个困惑。 是的， 首先我们请到的是今天带着腊班白菜哈，腊班醋泡白菜哈。 对， 我们的原美食地图的这个编导，这个我们的老赵雪莲同志，欢迎赵雪莲赵导。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畅销书作家那个薄荷样。 大家好，我薄荷样。 不过从老赵今天穿的服装来看，他不一定带啊。如果看视频的朋友能知道。 是。 我真的带了，但是我走到路上我就在想，因为这期节目要说年货吗？ 对， 我之前做了功课，好像有一个讲究，说过年的时候。 别着急，一会儿那个咱们慢慢聊。如果要是观看北京时间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能看出来，我们今天直播间慢慢的也进入到年的感觉了， 有特有年味儿，真 的 是看着琳琅满目的。我的天呀，这确实，你们都不头疼吗？就买年货这事儿， 不头疼。 你们都是买好了，还是你们压根儿不用买呢？ 买呀，怎么能不买呢？ 那都买什么呀？ 你看我前两天看你朋友圈，你不就开始说吗？开始到那儿买那个，那儿买那个， 就是， 是吧？ 就是， 所以也就是说，不是，就是说已经 哪儿买哪个，就是不告诉你哪儿， 就是已经轻车熟路了， 哎， 而且也知道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好什么， 哎， 就比如说，我家里的，比如说一位长辈，他就好喝花茶。那没问题啊，那就是花茶。然后你要是给他别的东西，他也不喜欢。或者说那贵的东西，他也不喜欢。比如说像另外一位老人，对吧？他又说了，你只要过节来陪我打124毛的小麻将，咱玩一会儿。 就可以。 就这么简单。 是，就是长辈其实要求不高，就是你们回来其实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带什么无所谓，但是作为我们小辈儿的晚辈来讲，你还是得带点东西。 不对吧？你不说每次你回老家，你的辈分都是至少是舅姥爷那 多小呀？你知道吗？ 舅姥爷还小、 还有一18岁的那个叔等着我去看呢。 你这占便宜， 所以你我不得备点吗？对吧？ 是 经常买的，像什么村里的点心呐、村里的点心啊，我都得买好多盒啊，都带回去。 啊，今儿人还给我打电话，我来上节目之前问我这个有外地的朋友回老家， 带什么，除了村里的点心还有哪儿的点心 是 啊 就得带北京的特产， 是啊， 还有园里的茶呀， 啊，园里的茶，但是它就吃的， 哦，吃的 啊，你不是喝的， 明白明白。 现在这物流发达呀， 嗯，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嗯， 就是它忒发达了吧，你什么都能从网上买着， 嗯， 对吧，你说一说，哎，我给你带那个什么什么啊，没没不用不用，网上都能买。 哎，那不一定。就比如说，有一些因为年轻一辈的人单说， 嗯， 因为年轻一辈的可能就是聚会呀， 嗯， 比如说，发个红包啊， 嗯， 可能这个为主。你真给的那些东西也不需要。 对， 嗯。但是老人呢，主要记着你这个心， 对， 你有这心就行。而且有一些老人就是，你拿这东西网上购物的那些东西，他觉得不亲近。 嗯。 他觉得生分， 你得滴漏着， 对，你得滴漏着，而且滴漏那个吧， 嗯， 他必须得是他印象当中的那个调调， 哦， 或者说你比如说我只认赛批的那个包装 啊， 啊，我只认那个圆儿的包装 啊，或者那个什么包好了上头贴个年票那个就好了， 对，他就觉得哇，就是这种味道， 嗯， 就是这个劲儿。 是， 是， 是， 你要说冷冰冰的，就一快递包裹，无论人家怎么说，怎么服务到位，他觉得还差点什么， 差点这意思， 就是没有仪式感。 是的， 嗯 嗯，好吧，今天咱们聊一聊特别有仪式感的年货，因为真得提前备了啊。 是， 有的你看，就前一段时间咱们说的那网上最大那网，就是人家也在宣传一个概念，就是孩子还没回来呢，但是年货先到家了， 嗯， 意思就是在网上您可以买点东西提前送回去。 这个确实，这得抓紧了。今天赵导见着我的时候还给我造了一个谣呢， 啊， 车快递停了，我说那怎么可能？ 没有没有， 就是就是，但是呢，其实就是。 离挺不远， 他 分地方， 啊， 分地方。这我正好给孩子办的年货，就是买书，买的绘本书籍。 嗯， 然后有几本书呢，哪儿都没有，就他们家有。 嗯， 结果就刚才就我就付了款了，付完款，人家那小哥说了，说我们年后给您发吧，我们这快递都停了。 嗯， 其实有可能就是那个人家不愿意，这会儿人家歇了，不是快递歇了。 对，其实不是，因为前些天我在录节目的时候已经说了，很多的大的公司啊， 嗯， 比如类似于像顺丰啊等等这些大的公司， 嗯， 他们。到年的时候一样一样在工作，而且他们公司是把自己的员工倒休制， 嗯， 而且你只要坚持在这工作，比如说我双倍工资啊或者什么， 嗯， 然后过节之后可以倒休， 嗯， 哎，这些都有，所以你放心没问题。 所以我说是造了个谣，但是咱们就说这个该办了， 嗯， 该办了， 啊， 对吧， 嗯，是 来来来 是是。 既然咱们说到年货了，当然我们也有今天的一个主题啊， 嗯， 要围着今天这个主题说说，嗯，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年货怎么准备才是最好的， 哎， 我觉得就是暖心的才是最好 的，是 的，就是贴心窝子的，而且要新鲜， 嗯， 对不对， 嗯， 既能让你喜欢， 嗯， 同时呢又让你觉得哎呦这之前没见过，哎，有点意思，而且品质还得高。 嗯， 您别说光包的花花哨哨的啊， 嗯， 里边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那不行。 嗯， 因为这个是让人大家打开，哎，就能吃到，就能尝到。 嗯， 吃完了之后还想，哟，明年再来一份呗， 嗯， 对不对？第二年我还想要那个，那个好吃， 嗯， 那有意思。今天咱们就说说既暖心又有新意的年货。 哎，同时如果要是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也能看到，在我们的直播台上也放着几大盒红红火火的年货。 哎呀呀， 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 老厉害了。这个其实就是我说的又暖心又有新意的一个代表。 嗯， 说句实话，尤其带着年货回家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啊，经常比如选择的除了村里的点心，还有就是烤鸭。 对， 烤鸭经常会选择的就是，嗯，那几个老字号的， 嗯， 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这个家喻户晓的， 嗯， 而且呢规格可以说是又上了一个档次的大董的鸭子啊，也做成了礼盒。里边我们看啊，哦，就是现在目前赵导前边的那个盒子里边有一个特大的那个白色的， 嗯， 那就是鸭子，旁边有这个鸭酱以及鸭皮。最关键旁边还有一小盒子，里边有小点心， 嗯， 还有春联，还有福字， 嗯， 还有反正里边有好多东西。哎，这一个礼盒是送给您的。另外还有在旁边看，您就可以看着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不过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又做了一个定制版的， 嗯， 为春节特别定制的四款点击率最高的酱，我们混在了一起做成了一个礼盒。对，就是牛酱， 牛酱， 牛酱啊，牛酱有这个松仁儿、 杏鲍菇 也 香辣， 还有麻辣 麻辣 怪味汁儿， 没错，还有 虾皮 豆干酱， 还有一个 麻辣烫糕 耶、yeah、 哎对麻辣烫糕、 哎、对对，这个是大家既熟悉同时又能让大家感觉哎很新鲜，因为四款放在一块儿的没有，之前从来没有， 而且价格很诱人哟。 嗯反正真是挺便宜，我跟您说说是多少钱啊，反正最后总共是优惠了120块钱， 嗯， 原价是636，就是 就这俩这俩 加一块儿啊、嗯，现价是516，优惠了个120出来，哎呦， 哎呀， 所以想要哎，大家看完这个之后啊，如果想要打包一块儿，这次哎呦，这都是我喜欢的、嗯，你想打包一块带走，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家宴”两个字就可以了、嗯，这确实能为您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春节的宴席的餐桌增光添彩不少。 是， 嗯， 而且家里人就哇，嗯，这一年没见的厨艺大涨啊，怎么来的？ 哎呀， 你说哈，我们有牛酱。 我们就吃喝玩乐大搜索， 是是是是 是啊 ，CHWL876回复家宴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说一说，分别比如说这丫头拿回家之后怎么做呀？ 对， 比如说酱怎么做，可能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对，我已经就那虾皮豆干，嗯、就前日子不是刚有的吗？刚研制出来的、嗯，我已经研究好多种吃法了，已经换了好多种，是两罐酱了吗？ 哦啊，哎，一会儿咱都可以聊一聊。既然今天咱们说的年货，咱就从头开始说 可以啊， 好不好，至少从咱们小时候或者再往前面说一说， 嗯， 多早的时候开始有的年货这说法， 哎， 这个 还是有年就开始有年货了， 这说法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看北京史的时候就有了， 哇 我要看北京不是没有那么早，看北京史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从辽金的时候、 哦、 啊，那时候北京的这种就是风俗的这种书才有， 嗯， 在之前什么汉唐这都不记录北京，因为北京不是中心。 嗯， 那咱们就从小年开始说 啊啊， 这行吧？ 嗯嗯， 因为按照北方规矩，一般是 23、24 哦， 23、24就大概小年了。 就这小年挺好玩的，就是我发现啊，就是这个你看电视，这个北方的小年就是23，腊月23，可是南方什么湖南台的那个晚会就是24号，南北方小年不是一天。 哦，您是按晚会算的是吧？ 就没有这晚会，我还没发现这问题。然后那个这回不要来做这节目嘛，我好好想想这问题，还真是。而且我周围不是好多南方的朋友嘛，然后还问了一下，然后这个确实是他们广西、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都是过24。 对， 而且对他们来讲是一特重要的一个节日。 而且对于就是无论南北方来说，小年的规矩。就是或者民俗也差的有点多， 对对对，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是的，是的， 这个中国这方面差异比较多， 是的， 连祭的那灶王爷其实不是一个人， 是 啊， 灶的方式也有不一样， 对对 对， 嗯， 包括今天这个腊八白菜， 嗯， 特适合送给你，这真的 刮油是吗？ 不是 什么呀？ 因为专门我也查了一下资料， 哦， 人家说。比如说湖北， 嗯， 说湖北到小年这一天的时候，因为像北方人不都得祭灶啊等等这些，说湖北有的地方这一天不能够杀， 哦，不能动刀子， 哎，说这个不好， 嗯， 然后特别说到河南， 嗯， 河南这一天的时候不能捣鼓蒜 啊， 哎，咔咔咔捣鼓蒜， 哦， 说瞎了，我跟你说你这一年，哎呀，你就捣腾吧， 就是算了。 哦 哎，那就算了。 所以后来我说，哎，今天这个腊八白菜一定要特别送给小胖。 哟，原来赵导咱们老乡啊。 他就怕你捣鼓蒜，所以变白菜了嘛。 好，明白了。 我这就专门就走路上在想呢，但是我是过年前就把这东西腊八腊八度十二月就把这做了。 嗯， 就是咱北京不是吃饺子，过年要就那个腊八醋嘛，嗯。然后我们家从好像得我妈妈的妈妈那会儿就搁里还搁白菜，我觉得那白菜特别好吃，然后我就推荐给大家，我给大家每人带了一瓶，是我妈妈手工制作的手做腊八白菜。 哎呦，这是真的很暖心，又有心意，真的是。您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年没跟赵导关系处好了，那你今年可能这 就 腊八白菜，您可能收 算了，是吧？ 哎，您就算了，对吧？ 白菜不是百财吗？ 对， 哎，这就转过来了。 哎呀。 是 是是是是， 哎，小时候其实说到年货，不一定非得是送礼的年货， 是， 还有就是真的是过年期间用的时候， 是，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放假早嘛，到了。可能小年儿还有点太早了，可能到了25、26的时候，阴历啊，25、26的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就开始去那个集市上面买什么，买瓜子儿、花生、糖、我就特别喜欢去那地方。 瓜子儿、花生、糖、炮仗、烟花 炮 仗、然后还有水果， 对对对， 还有饮料， 嗯，对，就反正买好多东西。 你们家我知道什么饮料，健力宝。 有 也 后来升级大可乐了 啊！不不，他们家都是成桶的喝健力宝 啊，是啊，是是是， 为什么呀？ 哎，健力宝嘛、这一年都健力嘛、 小时候我们的挚爱嘛、而且顺道会给你买新衣服， 对对对， 因为一买东西啊，就大人也开心，小孩也开心。 对对对对， 你想要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基本上都会满足你、所以从小我就爱逛街，尤其到了春节的时候，你点什么基本上都 会。春节的时候你这个要求可以这个 可以相对放肆一点 啊，对 啊、我还行，我还是一个比较知足的孩子 啊、 一般不找那种最贵的买 啊、 都是找那种最大的买。 就、那说明你们家有地儿。 大箱的健力宝， 比如说买炮啊，人家都是买那种的、我说用那最大的圆的。然后我爸一次都没给我买过，说这你放啊，我说好，这是今儿咱们聊年货啊、聊年货，这个大家有什么您送出去的也好啊，收到的也好、又暖心又有心意的年货，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儿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年货了啊，这年货有大董的鸭子叫董李的礼盒，还有呢我们的牛酱啊，牛金生老师的牛酱礼盒，里边有四款不同的酱，这两个礼盒放在一块儿，在春节的时候一块儿送给您。原来的价格呢是，我也不记多少钱了啊，反正现在的价格是516啊，比原来便宜了120块钱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家宴”两个字就可以了。 是，就所有这些。 哎，所有这些、 套装， 所有这些全都是。 我觉得这个口彩特别好。送这个又懂礼。不管你送给长辈还是送给这个朋友，就懂礼、而且那个牛酱这个名字也特别牛气。 这些东西说实在就是又传统又新鲜。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鸭子。这个过去年菜一般的人家是吃不上这个的。 太高级了。 就是因为就是过去那个过年的时候。饭庄、烤鸭店，关门的， 啊，对， 对吧？他是你在自己家里没有最讲究的人家。原来那个我们院那李老师李先生不是说，是不是你在那儿你也听着来着？这最讲究的人家自己家里有才能有那个气那烤鸭炉子，而且只能是焖炉的，挂炉不行。 对， 都是在院子里头，那就是扣着一盖，先烧那熟秸秆这得是最讲究的人家。 嚯！ 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二期得杀公鸡啊，因为吃不着鸭子。然后这个酱，这个酱这个有几种，咱们说讲究啊。第一是过去过年你肯定得吃酱，这过去的一种讲究。第二呢，初一的这个饺子，初二的面，您面拿什么拌？这都可以。 对， 就是这个。方式是传统的，内容其实是新奇的。 是的， 他把这个传统的东西升级了。比如初三盒子往家转，你那拌盒子的馅儿也可以使上这酱。 哎，真是，还真是，对对， 聪明。 我们家从来都是酱拌馅儿。 啊，这还是老传统。 我们家 那应该好吃。那应该就是我奶奶在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吃炒熟馅儿。就比如说肉馅儿也好，鸡蛋呀，都要炒熟，然后再包馅儿去。哎，这老的这些东西真是好吃。 对对对， 而且这个大董，你说你要是来北京吃，你还得订票，还得订酒店。你这要是外地朋友回家，然后在家就可以吃到这个国际大牌的这烤鸭。 是， 反正就。说起来这个啊，我们非常骄傲自豪的跟大家推荐，因为我们也想把这些带回家，又有理儿又有面儿。对吧？而且就像我说的，现在咱们选年货的时候啊，别老选那些华而不实的，既漂亮，同时又有实在的内容，同时还有品质，对不对？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整个家宴的套装啊，直接回复家宴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要考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了 啊 啊，酱百搭百吃， 嗯， 没问题， 嗯， 一会儿到下半节的时候可以啊先考一下畅销书作家圆儿，问问他这个酱他都研发出了什么新菜， 嗯， 啊，你可以跟小胖 PK 一下， 嗯， 小胖是得到了牛老师的真传 哦 啊，而且也有他自己研发，所以每年过春节的时候， 哦， 基本上家里的横菜都是他来主做的， 嗯 啊， 但是我们先要问问两位专家，嗯，这鸭子拿回家凉啊怎么吃啊， 哎呀现在不都有微波炉吗？ 微波炉不行，微波炉 还有空气炸锅。 哦， 现在有很多， 哎， 很多方法，就是你用微波炉去热的话，也是可以热的。但是原来那个孙老师跟我们讲，你拿微波炉热的时候， 啊， 就是一定要就是你那个热的时候得有一个特微波炉有带的那个盘子， 嗯， 就你不能直接拿这个热，完了就热干了。 对， 啊，嗯，然后呢，就是空气炸锅热这个是，但是反正我们家那空气炸锅小点得给这鸭子剁， 可以劈开。 嗯， 对 对 对。 那我看着之后，我打算搁烤箱里头。 啊，这是， 啊，对，烤箱，嗯， 啊， 嗯， 因为其他的空气炸锅吧，它是那个抽走的空气太多， 容易干。 对，然后微波炉吧，我就调整不好那个方法啊， 嗯， 是， 嗯。 而且用烤箱热这个烤鸭，好像还是得就是选上下加热。 对对， 如果只是有单面加热的话，你可能在对你得 均匀 一下。 嗯， 小胖有什么好方法吗？ 当然烤箱了。 嗯， 现在烤箱一般家里都会有，是吧？其实没有的小号的也有，实在不行您用微波炉。但是我教您一方法，原来我因为自己在家里边弄过这个，也是回家的时候买了只鸭子回去就给我爸妈做。买了两只，第一只呢热的不是很成功，就是里边挺可以了，但是皮儿啊不够酥。后来我就想，哦，干脆我热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把它拿出来之后刷一层那个蜂蜜， 嗯 嗯， 就是再放里边， 哎，这个 怎么， 然后它呢这个皮呢就会变得相对的酥一些， 对对对， 因为它吸收了那些东西， 对对对， 哎， 如果你用烤箱热的话刷一层蜂蜜也特别好吃， 哎， 嗯， 而且 我想起一个做法， 哦哟， 我想起一个做法， 你先说， 哎呦这就靠激发，我觉得 我这个想起一个做法，而且跟咱们这酱有关系，哦，你看啊，这我不用等下半时段 啊，好， 这半时段我就可以说一个， 哎，您说 抢答。 过去有一个老菜， 嗯， 叫清蒸炉鸭， 哦， 炉鸭是什么？就是挂炉烤鸭。然后呢，你像那个还有呢，清蒸炉肉， 嗯， 哦，那清蒸完了它不是难受吗？吃着你吃的那没劲吗？弄点酱，你可以蘸着吃，也可以抹在上头。那咱们这四种酱。我反正我更喜欢那个虾皮豆干， 嗯， 那这个往上一搁， 嗯， 或者你一蘸，哎，是味儿，虽然没有烤鸭那个脆皮， 嗯， 但是呢它也是一种老菜的吃法， 嗯， 哎对吧，你其他的你愿意喜欢哪种酱你蘸那个，其实跟清蒸的这个烤鸭都差不太多。 嗯， 我还干过一个事儿，就原来我们不是拍那个北京的烤鸭嘛，我们拍上菜的时候把北京好多店都拍了， 嗯， 拍完的鸭子不能浪费啊，我们实在吃不了了，让大家都打包回去，但是就不能就是真的回去也怕浪费，然后就实在是确实是没有在饭店里吃那么得劲儿， 嗯， 我还干过一事儿，就是把那头鸭子给就是片了卸了， 啊， 然后搁点孜然， 啊， 然后平底锅，啊，刷点蜂蜜。 一般我们家是那样，就是当然咱们相当于每个人都说了一下，如果这个大董鸭拿回去怎么热， 嗯， 方式方法都对， 嗯， 而且味道是不一样，像我们家就是都卸了，卸完了以后直接上色， 嗯， 就那样酱油啊等等， 嗯， 上色，然后拿辣椒炒 啊， 这个也好吃， 哎，炒完了以后真的一喝酒怎么喝都不带醉。 还有一个老菜炉鸭掐菜， 嗯， 昨天没吃完的那个豆芽菜卷春饼剩下的豆芽菜， 嗯， 把那个根头去了， 嗯， 然后把这个鸭子撕成丝儿然后炒，这是老菜， 哦， 传统的啊。 那，哎，你说怎么都高级了呢？ 这东西本身就高级。烤鸭上次咱们不是拆酒吗？说90年代那个某某某开了那38块钱烤鸭之后， 嗯， 才走下那个高贵的神坛。本身人就是高级东西， 普及。 哎，一会儿先进广告，一会儿我跟你们说说正经的能把这个恢复成跟店里吃的差不多的感觉怎么做， 嗯， 好吧？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为我们介绍一下。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哎好的，这个时段给大家说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先说一下咱北京，今天北京呢天气晴朗，最高气温上升到了零下的0.2度。和预报的零度呢还是比较吻合呢。今天夜间呢，北京地区预报最低气温为-10度，应该说天气寒冷。明天早晨出行上班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明天白天呢，北京还是晴天，夜间呢转为这个夜间是多云转阴，由于水汽条件差呢，没有降雪。预报明天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3度，所以明天的午后啊，可以适当安排一些户外活动。那么未来几天全国的天气情况呢？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未来这几天雨雪天气应该说是比较稀少的。目前来看，仅有山东半岛北部，在西南地区，像云贵川的部分地区和西藏南部有小到中雪，西藏的东部和台湾地区呢有小雨天气，没有大范围的大雾和大风。所以未来这几天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对听众朋友们回家过年呢，出行游玩了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需要提醒的是呢，去往不同的地区的朋友要根据气温的情况进行着装。这几天我国东北地区最低气温呢都在-20度以下，华北地区的气温呢和北京差不多，最低气温呢一般都在-10度左右。华中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呢最低气温都在零下零度到零下五度，体感也是比较冷的。华南地区呢最低气温在5度上下，海南的最低气温呢在10度左右。所以说华南和这个海南的天气啊是比较暖和舒适的。天气情况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工非常详细的介绍，感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 ,876 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五元桥路段出京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已经排队到了2环。同时呢，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的。通黑河北路3环到4环间，以及京通快速4环到5环的路段出城方向车多流量大。接下来马上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欢迎回来各位，今天咱们聊的是非常暖心又有新意的年货。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老赵赵导。 哎，大家好，我是老赵。 还有波后仰。 哎，大家好，我是波后一样。 哎，说到这个特别暖心的年货，而且有新意的年货，不得不说一下我们北京电台的一个年货，真的是非常好。2月7号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区的燕翅镇的于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呢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由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的酸奶等等丰厚的年货，为乡亲们送去了新春的祝福。广播三下乡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从2017年到今天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了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村民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未来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下乡的品牌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多好的年货，是不是？好嘞，这个说完了，这个我们北京电台的年货，也来看看大家的年货呗。 可以， 大家年货也不少。 咱们先分享一下，分享完了年货，咱打一个段，正好让小胖说说他做这个鸭子的方式。 啊，是是是，我等着听呢。 其实有人先说了啊。咱先说年货啊。 嗯， 韩卫东大哥说了，我们老家是东北的，所以每年舅舅呢都会给老妈送来鹿心、鹿肉啊、飞龙、 哇、 狍子腿， 不是豆包吗？ 不，那个飞龙、啊、飞龙去掉。 哦，对对对，人家也可能有养的，有养的，真有真有。 我知道， 真有这个啊，可能都是养的，都是养的，但是都不太会烹饪。哎，牛老师好了吗？还没好呢。 真是谁那么讨厌，传染了， 真是 传染了牛老师。 哎呀， 真是。我们节目组都已经快崩盘了，你知道吗？ 是过火车吗？挨个排队赶。 是是，小胖你要挺住。啊、 耿超说了，每年除了传统的年货，我们家里必备的是炸鸽子盒。 嗯、啊，是是是， 还有 还得是通州那儿买的， 对 对对对对， 还有那个瓤豆腐， 让 是吧？ 瓤 豆 腐、 这是什么呀？ 就是 瓤豆 腐里的加肉馅儿。 对， 还有一个跟它一样的菜就是瓤香菇， 还有瓤扁豆， 哦， 瓤茄子， 那我就知道了，还有瓤莲藕呗， 哎对， 是吧？也叫藕盒。 不是 不是， 不是 炸的， 瓤菜跟那个 那是干嘛吃的呢？不炸呀，然后就直接煮啊？ 干嘛吃的？ 不是怎么吃？怎么吃 出来炖？ 炖 啊！啊，对，里头加馅儿嘛，就是。 哦，哎，前两天我看见一个，就是在网上看的，人家拍那小视频，是福州啊还是哪儿的一个小吃？ 嗯， 就是在生鸡蛋里边填肉馅儿、填完之后上去隔水蒸，出来，哎呦，看着就觉得挺好吃的。啊、来点那个酱油，里边肉馅应该啊，里边应该是有味道的。 哎， 看啊， 这个做法不就是我在广院上学的时候著名的一道菜吗？ 明月肉， 哎、 有可能就是那地方的人大厨、啊。好，来来来啊，今天给大家备了年货了啊，非常好，非常漂亮，品质也非常高的年货。首先我们有，要不两位来说，两位来介绍，反正都在你们面前呢。老赵前面摆的是。 我咬着后台说，老赵前面摆的是大董烤鸭。 是大董的烤鸭礼盒，董礼哈、里边有一只鸭子，有这个荷叶 饼， 还有 鸭饼、 鸭酱， 对， 反正是吃烤鸭那一套全都有了。 是，除了那些以外呢，里头还有北京的名小吃，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福字儿， 哎，我觉得这个年货真的是不管，应该是从过节大家都要贴， 嗯， 啊，就把什么新桃换旧福要贴福字儿，贴对联儿，这应该是家家不管南方北方都会有的一个年货， 是的， 是是是 是的。 还有一个南北方都有的年货就是红包 啊，那里也有， 对吧？ 嗯， 这个大董 是的，是的， 礼盒里面全有，这家宴里 是的，是的，是 里头你那个福字儿、 嗯、 春联儿，这个过去很讲究的。那个每年三十的时候，是从清代是从谁开始的呢？是从康熙开始的。原来没有这规矩，康熙开始写福字儿， 嗯， 然后来逐渐叫明窗开笔， 嗯， 就是皇上三十我要休息了，然后初一的时候我再开笔，我就要上班了、 哦、 啊。这个， 但是他不是写了福字要送给大臣、啊， 对对对，对，写福字 那还得写多少张啊？ 也不会写太多， 不，也得看，比如说写的时候心里就想。小胖家一张， 嗯， 啊，熊丽家一张， 嗯， 老赵，考虑一下，先下来。 没事，可以送老赵、董李家宴礼盒，也是可以的。 哎呀，厉害了，厉害了！ 对，福字算了是吧？礼盒还是要要的哈。 是是是， 哦， 来来，那 就是说，包括写春联， 嗯， 写春联那个过年的时候，我看原来金寿申写那个《北京通》。大量的大臣这时候都要给皇上进献春联，为什么？这是一个拍马屁的好机会。 哦，我以为是让皇上看谁的文笔啊或者什么最好。 对呀、啊，文笔好，你拍马屁不能明着拍、 啊、 不能说皇上您圣明，这不叫拍马屁，拍的没水平、嗯、 对对对 对, 对， 有的这个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大臣就告诉什么什么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 嗯、 就拿这个东西、哦、 要说财源富得达三江、 哦、那不行，那皇上家成买卖了，那不成啊，就类似的，那就一般，但是你也得进献表表忠心。那有的像纪晓岚、刘罗锅这样的 文 思比较好的，哎，人家写的更、 嗯、 写的巧， 比较巧。这个时候也，所以春联也是，哎，对，说到春联，我想过去这个满族的这个就是，清朝刚入关的时候， 嗯， 他们那个礼俗跟咱们有点相反，跟就是一般中原的礼俗有点相反，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这个喜庆的时候喜欢用白色， 哦， 上白 啊，对，上白。然后呢， 跟商场 家里办个喜事啊， 哦， 这个过年呀、啊，都贴个白色的脸，然后挂白色的东西，然后那个什么，那有街坊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过来了，来给人看看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后来呢，逐渐，哎，随着这个两个民族的这个融合，逐渐他们也。开始用红色的了，所以到康熙的时候，你看，就写红底儿的这个福字了。 嗯， 就喜庆多了， 就是融合了，文化融合了啊、 嗯。 其实如果要是咱们四个，比如说、 嗯、 咱们四个如果要是都写对联、 嗯、 或者福字， 嗯， 福字那给皇上的话、 嗯， 可能老赵胜出了 啊， 真的，因为老赵在微信朋友圈， 对对对， 每天一首诗、 哦、是。嗯， 哎呀， 都是自己写的呀， 都是自己写的呀， 那要 抄 也不太好抄。 给皇上看嘛， 哎，看看，你 都给你那大董礼盒了吗？ 是你朋友圈的人多。 但是我觉得就这回来不是说要说这年货吗？ 是是， 我特别特别认真准备了，你看这么厚一摞，我写了好多，特别有感触、 嗯。 就是确实，我就想了一下，我小的时候办的那些年货，真的就是瓜子儿、花生，就是觉得嗑不完的瓜子儿、 嗯。 然后我们家还要换好多那个新的一块钱，就是打麻将的时候，打麻将的时候使。然后还有就是新衣服就甭提了，还得买什么？ 嗯、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家里人的工作关系啊，就是有各地的朋友，你就会发现四川朋友给你送腊肉。 嗯， 然后呢，那个就广西的朋友给你送他们的橘子、 嗯， 就是那个各地都要送他们自己特有的这些东西来给你过年。然后我们北京的这个好像就是村里的那个点心。然后我其实挺害怕过年，有一点就过完年那几天，我们家吃不完的早点全是那个村里的点心，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点心，还就是。各种各样人送来，但是都长得差不多， 哦、 都是一个红盒，然后呢，里面放了什么桃酥啊， 里头有没有你咬过的记号？ 而且都是现拼的， 对 对, 对, 对, 对，拼的。然后 夹子 就是特别尴尬，就是我们不是也要串亲戚吗？然后我就特别担心，我妈把别人送来的又送给人家，因为都长得一样。哦、 对, 对对对。 然后昨天晚上那个，我在一个都是前辈的群里就问你们年货都备什么呀？然后就是文峰老师、 嗯、 特别感慨说啊，那个。嗯，雪莲，你们都是买整个的点心，我们小时候年货备点心渣儿。 他说那个村里还有卖点心干的，说现在还有， 没有了， 没有了。 现在村里因为怕他食品卫生不达标，所以已经取缔了，没有了。 回头您问问吧。昨天晚上那群里有一前辈，就是特别肯定的说，他才去看有卖点心渣的、 真的吗？ 说那点心渣就是老太太爱买回去泡粥喝。 啊，这个还行。 因为村里的老板上星期刚来做的直播、我特意问了，人说没有。 哦，那就问问这前辈跟哪儿看的了。 是是， 走错村了，可能。 走错。 说实在，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什么送的这，包括点心啊，包括咱们这礼盒里还有年糕， 有。 对， 这些东西为什么过年有？这我还真查了， 哎，快说说吧。 这过去包括杂拌儿什么等等的，为什么要那？那过去你这个咱们说过年是要大鱼大肉，一块一条鱼，一块肉，这是大肉方，然后这是祭祖用的 啊， 那鱼还得提前两天买，养在缸里头，然后上供的时候，祭祖的时候贴一个红纸条，啊，这表示上供，然后呢，上供完了之后就人吃。撤供人吃，然后说这些年糕啊、杂拌儿啊，包括什么点心、蜜供，是祭另一部分的。这那个时候叫百分儿，或者叫百分，咱不应该加儿化，就是百分的意思，就是一张画上的写是什么诸天神圣全图，就是祭神的。所以呢，把这东西都摆上去，一般人家呢摆一会儿呢，晚上就开吃了，然后呢。要是大户人家一直摆到15才撤、 但是这问题我昨儿也在那群里请教了各位那个前辈，他们 跟你差多少岁呀、我的妈呀， 差挺多的呢，他们都喝北冰洋一颗喝100瓶， 你都老照了他们行，他们照老行。 然后他们说，我说是不是为了祭祀啊？然后老师就比较说，他说大户人家祭祀都是自己家里做， 对对， 这不是外面买的。为什么过年要送点心呢？他们讲的，就是说这东西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 对对， 是比较好的东西，而且又好看、好吃，又能放得住，所以过年呀、走亲戚呀，就送这个，大家就成了一个讲究。 而且那个点心啊，点心还分这个粗点、细点。像一般咱们有买的一般的普通的一些的点心可能就不够细，过去咱们说那个所谓京八件啊，不是真就那八块，是这个有大八件、小八件，大八件呢是一斤八块，小八件是半斤八块，小八件就比较细，所以就咱们现在生活好了，所以就是越吃越细，越是过年的时候你越给人送人也好，是自己吃也好，就应该吃那个，这个时候你甭管爱吃什么，应该吃那个。 我就特想考考杨老师，博士杨，哎，我这有大八件、小八件的名字，你能说齐了吗？ 说不齐，因为太多了。 哎，这个倒也不用考他，就你要问小胖说，哎，那个，点心哪种是贵的，哪种是便宜的？小胖就带奶油的一定是贵的，不带奶油的就算便宜的。 这个八件啊。我专门写过一篇稿，梁实秋的也好，鲁唐鲁孙的也好，还包括都考证过里头，他们也都说了一部分，而且像唐鲁孙说有的那个，他们家做八件的那个模子，不是模子，他记忆当中的小八件的馅儿就有几十种，上百种，120多种的，我记得说，所以你说你能让我说齐了吗？ 它有组合的，比如说它这个什么鹿子饼，它就用了好多馅儿呢，什么桂花山楂，它不是一个馅儿做一个。 对，所以这就很多。 但是我觉得博士有一个东西你一定能说清楚 啊， 就是这个董李家宴礼盒这个牛酱的四个品种 啊 成分，你也能说清吧？ 成分它很难说清楚。 对啊，成分我 比如说你说那个 化学 不光说名吧。 对，你都吃了什么了？ 对，虾皮豆干酱有， 好的， 有一个麻辣烫糕， 是你最爱的哈。 对，麻辣烫糕有， 还有一个那个怪味酱， 对，有， 还有一个杏鲍菇的， 哎， 对吧？ 怪不得你喜欢吃这个， 这是走心 了， 说明他走心。 哎呀，厉害， 真喜欢， 哎，真好，真好，真好。 我这最喜欢的是俩，因为我不是太爱吃辣 啊， 最喜欢一个怪味的， 嗯， 一个是那个虾皮豆干。 好， 你怎么能不爱吃辣呢？我觉得这个辣简直是太美妙的一种感觉了。 过年的时候啊， 就那烤鸭，我觉得拿那个辣椒和那个孜然一炒， 他们家吃法， 那 是他们家吃法。 好好，来，小胖，你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看我们今天直播的朋友们，一定能看到在我们的直播台子上放了红红火火的 几大盒的这个。 对对，你确定让我说吗？我说了回复关键词家宴，怎么有那么多回复煎蛋的呢？ 都想看看明月肉怎么做。 家宴啊，家庭的家，宴会的宴啊， 是的， 温暖的家庭里边一场盛大的家宴啊。 是， 家宴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 是，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就应该是两个礼盒的一个套装，一个是大董的董礼的礼盒，烤鸭礼盒。有的朋友问了，这鸭子是骗过的吗？不是， 整只， 自己回去试试您的手艺。 不是要打隔断吗？ 一会儿 嘛，别着急，别着急啊！里边还有，刚刚幸亏那个博猴样说了，里边有年糕，真的有年糕，有四款年糕，有这个黄金粟米的年糕，有这个紫薯红枣的，有糯米椰汁的，有糯米红豆的，四个口味的年糕都在里面。 肯定礼盒都有年糕， 年糕吗？ 是，除了这年糕呢，还有蛋黄酥有四枚，然后有这个福包，一共有六个，大福字有一张，小福字有一张，全都在这个董礼的礼盒里边。 哎呀， 真董礼。 对，还有我们这个牛酱的这个春节的礼盒是四款酱，刚刚薄荷酱已经说了，应该是点击率最高的，大家最喜欢的四款酱，我们放在一起了，而且送了您一把情侣勺啊。从我这个角度看，是一把大一把小，但估计应该是一样的， 一样的。 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家宴就可以了。一会儿我来跟大家说，怎么能让鸭子？ 你还拿着了？ 有人保护我。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11月1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的，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我这个方法呀，是大董先生的徒弟 啊 告诉我的。 真的假的？你别忽悠啊！ 不，真不忽悠。 啊，那行那行， 真不忽悠。 好， 他说了，说其实啊，您拿回家怎么着都没有在店里吃的好吃。 那肯定啊。 但是还原度最高的是什么呢？拿热油浇。 哦。 而且一定要把鸭子拎起来，拿着那个，应该大概六七成热吧。这么着浇。 哦，像那个 八宝葫 芦鸭的做法。 哎，一勺一勺的，基本上是能够还原您在店里边吃到的那个味道。 嗯。 因为您要说我这么浇完了比店里的还好吃，那不可能啊，那真的不可能。 而且这个你要浇之前你得先让它别那么凉。一般的那个稍微热一点。 哎，您别带着冰碴呢。 对对 对。 对 吧， 就是室温的情况下，而且温度偏暖一点。 对。而且。 那就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先蒸一下。然后再拿热油浇，就跟八宝葫芦鸭的做法一样，然后就是里面的肉是嫩嫩的带汁水，外面的皮是脆的。 赵导，八宝葫芦鸭那蒸一下是因为它是生的。 对，其实我倒觉得最好的方式， 但是也好啊，那没关系的，蒸它去油呢。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一个就是我说的，把它都劈开了，然后拿辣椒啊什么的炒， 孜然， 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小胖说的往上浇油，这个应该是相对专业的了。 对， 对， 对。 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是赵导包括薄荷样你们说的那种，比如说往上涂蜂蜜，然后放在烤箱里，这也是一种 方式。哎，我又想到，就是过去那个做清真烤鸭，一边烤的时候，它是一边刷香油的。你可以刷一点香油再烤，这样那个油脂等于又半烤半炸了一下，这样呢既加热，而且呢皮可能会比就还原很大程度上还原吧。 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家里处理过打包回来的整只烤鸭。 打包回来还有整只的？ 对呀， 对呀，我打过，因为我不是拍那鸭子吗？然后 我打包过，但是都是鸭架子，因为我不爱喝那鸭汤。 我那是完整的烤鸭，然后我们当时在就是家里面就发怎么给它片成饭馆那样。然后呢还打电话请教那个老师。第一刀下哪拿什么刀片？当然我们片的大大小小都有。但是其实片烤鸭是非常非常技术的一活，你没练个几年还片不了。 是。 首先那烤鸭特别烫，你得扶着它，一般人还扶不了。其次就是第 第一刀要抛在哪儿，会让你这个鸭子保证那个皮不塌下来， 嗯， 就是特别有讲究。 对， 嗯， 确实是。 我现在想了，就要把这个大董的鸭子拿回家，然后通过咱们说的这么多种的方式回家一热，热完了以后饼一腾，啪一上桌，哎呦，这种仪式感在家里头也挺厉害的了。 对对。对 就因为烤鸭这种东西，说句实话，就像过去吃，那都是对对，达官贵人家里边自己弄一炉子， 好高级的， 对吧？您要是想让自己家的餐桌里边有烤鸭的话，这确实挺难的。 而且过去甭现在也好，过去也好，这天没有叫烤鸭外卖的了， 哎， 是， 对吧？所以 现在这个包装技术 拿回家，你给热完了之后，所以咱们过年的时候没有吃烤鸭的传统，就在这儿， 嗯， 就不知道怎么弄。 圆儿， 嗯， 谁让你前头是这四种酱的？你刚才说你自己研发出来拿酱，除了吃面条以外，还能做出好多新的菜品来。 不光是菜品，做面条也有好多种吃法。 天哪！ 啊， 来来，正好这节结束还有三分半钟 啊， 来先抛砖引玉一下，然后小胖在下一节准备跟你 PK 一下。 啊，是吗？又 PK 啊？啊，行，那我先说一个，那个 好好说啊，我这可厉害。 虾皮豆干酱， 他都酱爆鸡丁了， 这跟我做的差不多 啊，真的 啊，是吗？酱爆鸡丁，你把那个鸡丁先划一下，划的，我觉得八九成熟。 是鸡腿肉还是？ 就是鸡胸或者鸡里脊都可以，鸡腿就更嫩了。 嗯 啊，然后呢，把青椒那个也炒的差不多了，然后搁在一起，嗯，㧟两勺虾皮豆干酱就行了。 这么简单啊？ 就挺简单的，而且那里头有油，那油脂一喷出来就，再把那个，就是柿子椒再稍微过一下，那个二次过油更香。 哦、 怎么着？你有什么？ 不行 啊！ 你说第二道吧。 不行，那再说。 那二道还不如这个呢。哎，有，买那小干贝 哦。 然后呢，加上料酒蒸八分钟，它就差不多成了。 嗯， 成了之后呢，嗯，那个你搁点虾皮豆干酱，然后拿那个，炒点洋白菜切丝拌面条。 嗯， 啊，这个也行。你这咱这有高级食材了。 嗯还行吧，就那样吧。 这个比刚才那个强一些了， 强一些。 是是是。 哎，我就给你说一个最简单的用虾皮豆干酱做的菜 啊。 就你们刚刚说的是 启发我， 叫瓤豆腐还是瓤豆腐？ 让 豆腐，甭管是让豆腐也好，让香菇也好，让其他的什么东西也好啊，最后不都是蒸的吗？ 嗯， 蒸之前就拿一小勺的虾皮豆干酱往上面浇一下，肉馅别放的太咸，有一点点的滋味即可 啊。弄豆腐是吧？ 哎，弄豆绝对好吃，因为虾皮豆干酱本身它里边那个，我不知道赵导尝过没有。没尝过， 我没吃过那个虾肉，但我吃过它那个杏鲍菇的那个。 哦，我虾皮豆干酱 好吃， 特别的鲜，就是它里边那个虾，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把那个味道给提出来的，极鲜，非常好吃。我吃那个虾皮豆干酱拌面啊，我因为基本上一瓶全是拌面吃了，就吃出了既有葱油拌面的那种葱香味儿，又有那个虾皮的海鲜的那种香味儿，哇，特别香。 你是说这个？我又想起我曾经做过的一种， 一会儿再说吧， 啊、 时间不太够了。今天咱们聊的是这个年货啊，今天也给大家备了年货了，是我们董李的烤鸭礼盒，还有我们的牛酱的这个牛酱礼盒。这个价格呢是516，比原价便宜了120块钱。大家如果想要拿着这份特别的礼物送给您的亲朋好友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家宴”两个字就可以了。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现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04，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这个嘉宾啊。一位是 想这么久， 原美人地图上台导演老赵赵导。 哎呀，大家好，我是老赵。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社科院的满学所的博士后，博后样。 大家好，我是博后样。 通过上一节最后对于酱做的菜品，小胖可能会取得。 再说一个，我刚才就他给我毙掉了， 厉害了 啊！就我做过的，因为。老持续做这个用这个酱，就买那个冻的那个扇贝，别买新鲜的，新鲜我觉得有点糟践，就是冻的那个扇贝，你把那个肉剔出来，然后拿这个酱炒， 哪款酱？ 就是虾皮豆干， 豆干好 啊，因为这个，或者你其实拿那个麻辣烫膏炒也可以，就是不是最新鲜的时候冻的那种，我觉得最合适。 你们为什么忽略了我呢？ 有 来。 我是没做过，但是我那个牛老师，亲手给我们做过一个大黄鱼， 就他老吃牛老师做的饭，特别让人气愤。 咱仨都没吃过， 我吃过， 呸， 不是我吃过，但是就吃过一次 啊， 他老吃。 然后牛老师做一大黄鱼，说实话，就是那个刚一拍完特写，我拿着筷子往前走的时候，我就没见着这鱼，但是我把那个 已经跑了那鱼。 哇塞，你不知道那些摄像，然后就扑出来全吃了。但是我发现了比鱼还好吃的一个东西，就是牛老师配这个鱼炒的这个酱，就是拿那杏鲍菇的那个酱。我跟你说炒什么啊？就这个锅洗干净了啊，那个先倒锅热倒油，倒一点油，然后里面放什么呢？就那个海参切粒儿。海参切粒儿，放那个口蘑切，就是丁儿吧，就算丁儿吧，小丁儿，然后放这个杏鲍菇酱，放绿，就是那个豌豆，绿的那个豌豆，还放点那个瑶柱，瑶柱也都切成那个小粒儿，拿这个酱一炒，他是拿炒的这个东西去做那大黄鱼，就烧那大黄鱼。我虽然没吃上那鱼，但我觉得这个真是太香了，拌米饭，加馒头，拌面条。真特别像，我们吃完了以后那盘子就跟没用过似的。 是那年在你们那儿拍那个上那个年货来了， 嗯， 不是牛老师做完了之后，你们那摄像都没吃着，都被我们这些嘉宾主持人全给分了。我记得那会儿那个孟瑶还跟我说，快点不吃，快点快点，然后就把我记得吃的那是腊肉炒泡菜， 牛老师用他的酱了吗？ 没有，就是那两样炒。 我发现牛老师现在去比如跟我们做节目啊，经常给我们炒菜什么的，牛老师都会自己备原材料，看不上我们备的料，牛老师都自己备，他永远会带一小罐。我现在想明白了，就是这酱。 对了，所以你们俩说的这些小胖一定完胜 啊， 因为小胖真的 他自己都不相信， 真蠢。而且特别不一样的就是你比如说像圆啊，它是有偏好的 啊， 所以某款酱它用的次数比较多， 对对对。 但是小胖几款酱都没问题 啊， 都特别好， 还挺全能。 哎，你也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 除了西红柿炒鸡蛋用不上这些酱以外， 其实也可以搁一点， 也来啊， 也可以搁一点。西红柿炒鸡蛋其实是百搭的， 哎， 你别弄的那个特别跟那个酸搭配不上的， 哎， 行啊， 没事，炒青炒鸡蛋，然后放点那个酱，就变成了西红柿鸡蛋卤。 哎，来，小胖，来，可以震慑他们一下。 是这样啊 啊， 这几款酱我确实都吃过 啊。你信心是从哪来的？这么装的这么好？ 唯一一个做的比较好的 啊， 就是麻辣烫糕。 好， 其他的都配主食吃了 啊。 没亲自做过 啊， 所以心里边有点虚。但是啊，但是我确实想了一下，因为今年回家的时候你不得做点稍微 是 吧？ 是， 所以我就想了啊， 就其实你说这就这牛酱这四款酱啊、 嗯、 包括还有其他的那些酱，因为它相对比较咸，所以它能够代替盐的味道， 嗯，就不用搁盐了。 有一些特别没味儿的东西用它来做特别好，比如说刚刚我说的那个豆腐、嗯、包括鸡胸脯、 啊、 包括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鱼叫沙巴鱼， 嗯， 又没刺儿， 没刺儿， 你就拿那杏鲍菇那个松仁杏鲍菇那酱，就按照牛老师那个方法，先给它炒一炒，然后加一点水，把它稍微稀释一下。但是您注意啊，一定盐稍就不是盐啊，酱稍微放的少一点。您先空嘴尝尝它的甜咸，拿水稀释一下，稍微熬一熬，把那鱼啪往里一放，一果汁勾点芡，啪一弄出来，多好看，又好看又漂亮又好吃，对不对？ 我还试过一个做法，但是就是、就很好吃，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厨艺的感觉，就是土豆把它洗干净了，不用削皮儿，然后把那个土豆呢就是整块的挖一个沟、 嗯、 然后把这个酱呢填在里头，我就是因为我就吃过那个杏鲍菇那个，然后给那土豆呢搁在这个烤箱里，上下都选220度，嗯， 西餐式的做法， 哎，然后出来这土豆又面，然后又有那个香气，很赞。 是是， 我的胃又抽搐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手艺会做饭 啊，自然就会用这个。 不是、 啊、 我想聊的是有手艺会做饭，基本上现在因为现在什么没吃过 啊， 但是相反你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个时候以家庭式为主， 对对， 那谁没事还都出去，而且有很多饭馆比较任性、 嗯、 基本上他都不开门、 嗯、 所以在家里大显厨艺的时候，这样还显得特别有情趣， 嗯， 而且特别省钱， 嗯， 特别好、 嗯、 而且在家里喝口，你反正也不出去， 对、 嗯、真的一举多得。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过年前大家都置办了很多年货，比如成箱的海鲜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蔬菜啊，你放着怎么吃啊，换着花样吃，就使 这 酱炒 就行。这四个酱其实做海鲜都挺好， 对， 特别是冻的那种， 哎 啊、 嗯、哎，嗯，就是自己想要就是平时手艺一般啊、 嗯、 然后呢又想在过年的时候露一露， 省了那个调味了， 对、 那个、 就没问题、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您送回去，先别在春节的时候使也可以、 嗯， 就是春节嘛，大家都吃点好的，或者说 这还不好啊，不，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呀，春节吃的一般都是一年都不怎么下厨但是厨艺很厉害的人、 嗯、 就是在家做啊、 嗯、 一定是这样的，比如说就是大年三十那天晚上的饭， 嗯， 肯定是这个家里边德高望重的， 是是， 而且 我有一朋友，我前两天才知道他姑父是郑秀生郑老师、 哦、 你看、 哦、 真的跟都是郑老师做， 你看 一年三十、啊， 一般平时人家一年364天人家不做，就可着这么一天， 我验水准， 就可着这么一天让家里人吃，所以人家做的肯定是最好的。 嗯， 所以呢，这些您可以送给家里边的长辈也好，朋友也好，这个其实更靠谱。就是您过了年之后，您拿这些酱随便怎么做都没问题。 嗯、是的，是的。那嘉兴他说，这个酱有保质期吗？里面有防腐剂吗？ 首先说里边没有防腐剂，保质期的话，来薄荷让你看一眼， 我看不着， 你把那盒拿着，这样我们先进一条广告、啊 哦这个、 对对对、 就是、 我记得好像是3个月，但是眼见为实，让薄荷让看一下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经过查证是 9个月， 哎，九个月， 就是 刚 不开盖九、 啊、 个月， 开了盖、哎、赶紧吃， 就赶紧吃。 那个刚才赵导又说的什么鱼丸， 嗯， 什么蟹棒，我突然想起了，是我也做过、 嗯、 我也做过啊，麻辣烫糕做的、 哦、 就是也是弄点青椒，然后那个鱼丸鱼豆腐这种东西， 对、 嗯， 然后你蒸一下，回微波炉热一下，你给切成、 嗯、 切小一点，然后你再炒、 嗯、 哎，也挺好。 嗯，对，麻辣烫糕做那个麻辣香锅是最好最好的。 麻辣烫糕炒烤鸭丝 也行， 哇， 就不用放孜然了。 应该也还不错啊。 突然直播间多仨厨子了。 有一个还从来不做饭，只会做西红柿炒蛋。 哎，关于这个酱怎么做啊，咱们仨都是以这个家常菜怎么做为主哈、啊。具体的，因为牛老师在周五的时候已经介绍了好多了， 是是是， 牛老师一瓶酱就已经做了二十多个菜， 做一桌菜， 而且就、都还是大菜 啊， 对不对？都还是相对的大。咱还是回到，其实在家宴里边比较难得的烤鸭啊。刚有朋友说了，哎呀，我的天哪，那鸭子要自己片，你们知道怎么片吗？ 我觉得就不是太好。 说句实话，真的 提出这个问题了吗？ 真的不知道怎么片。 就是真的，其实要吃还不如就是你片那个温度，咱们手生，你就是即便你厨艺好，你片鸭子你不是是常干的事，你片完了也凉了， 对， 你还不如就是换一些其他的吃法。 在饭馆里头片烤鸭是专门的一个工种。 但是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是有一个觉得好玩的心态，因为老看别人给我们片鸭子，对吧？我过年也整一那带轮的车，可能不太好找， 太有仪式感了。 用我姥姥的那个 红糖啊，他拿那个大鼓垫在底下， 哦、 你看那个鼓什么时候漏， 反正得给他弄点仪式感 啊。 拿我姥姥原来那个轮椅。是吧？就推出来嘛， 啊， 我这边加热完了之后推出来，推出来我也拿刀子这么试着片，理论我是知道的，但是具体没操作过。 这不是理论的事儿。 先扶着鸭腿，先扶着鸭腿，第一刀要下在胸脯上， 哎， 要先把它剖开，剖开以后让它那热气先放出来，不然它那个皮就 虚的 塌了。然后再开始片胸脯，片上了以后片腿， 就是先片鸭皮嘛，对吧？先把鸭皮给弄出来。 鸭皮是带着鸭肉一起片的， 没有先出鸭皮。你看， 这片的方法不一样， 有不一样， 对对对。 现在不都是这个皮得蘸着糖吃，所以先把皮弄出来。 那是现在，过去都是带肉的。 好，分传统和 新派两种 论金啊，反正 都是理论，你就甭说这个了。 甭管传统还是新派，能给它片下来吃到嘴里就 是。 是，对对对对对， 是。 手撕吧撕吧， 哎，对对对对对，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发关键词酱啊，那其实没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关键词是家宴， 哎，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无论是鸭子还是我们的酱，这个是捆绑打包在一起的，要比原价便宜100多块钱，而且这个包装也好，里面的东西也好，都是相对比较实在的，而且价格真的是很诱人，所以大家如果要感兴趣就可以发家宴两个字。同时如果要说哎呦这酱好是好，但是真不知道能做什么，其实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就是公号里面，您发关键词是可以找到，因为我们每次牛老师做完节目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的编辑会整理出来所有的说这款酱能做什么菜，至少十来道菜吧，没问题。 这样吧，为了方便大家年前啊，那就拿回去能自己做。我们年前的时候让我们的小编，出一篇之前所有出过的用酱做的菜谱。您回去，您要，比如说想不起来怎么做了，您直接把这发给爸妈就得了， 对， 好不好？啊， 对， 这是给小编的一个任务，年前一定要出来啊。 小编已经晕倒在导播间了。 但我觉得吧，做菜这事儿，除了你就是那种特别的那种传统的，你就说我要做成一模一样的之外，就完全可以发挥自己想象力嘛。 是， 家宴了嘛，你做什么都行。 对， 这东西有这个酱，其实就免于调味，就很好办。 哎，真的，那个咱们还是得说回来，这个，这 年货， 哎，年货这事儿，真的，哎，年货会有所谓的变迁吗？ 肯定有变迁呀，那这咱们这，我觉得咱们这个年， 不，我就说那个上百年啊， 有，咱们就比如有一个最大的，咱们都说二三糖官针，是吧？就祭灶吃关灶糖，灶王爷，那就是咱老百姓，啊，从古代人家不吃糖官，人家古代到清代宫里一直都是用黄羊。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就是老百姓已经不知道这黄羊的事儿了，但是这个，那个宫里头还延续这种，等于是国里从应该用黄羊，这得是从周代开始，就用这个。 这黄羊是咱那个二级保护动物黄羊吗？ 当年就是黄色的羊，不是专指，这个就不一样。那过古代说那黄羊跟现在咱们那保护动物不是一概念，就是羊，对吧？那个你像过去那个先秦那不是还有一个 特别有名，就举贤不避亲，那个人叫齐黄羊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嘛。这个我觉得这就应该是一个 有变化 最大变化的，咱们知道的。 嗯嗯。 哎，你说皇上办年货吗？ 皇上也得采办， 他忙不过来。 不是他自己，他内务府 啊、哦，有专门的部门， 内务府管这个事儿、嗯。到年下了，是不是你得内务府得到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那些地方、 嗯、 要什么鹿啊？ 嗯嗯嗯， 鱼呀、啊 嗯， 白鱼啊，茶干湖那个冻、嗯、打出来那个鱼。冻的鱼啊，包括 像我这么大的鱼， 包括各种粮食、 嗯、 杂粮豆什么都有。 嗯 嗯，他到年底他都得、 嗯、 是咱们看那个《红楼梦》。 嗯， 《红楼梦》里头不是说那个乌进孝不就是庄头吗？给他们家就进贡，那个应该说什么？他们家就是贾府是他上几层，就乌进孝上几层的领导，就管着皇家内务府这些事儿。 嗯 啊，这都到年底肯定。 但我觉得对老百姓，比如说二三糖官粘、 嗯、 就是糖官那北方都不一样，就是我在北方吃的那糖官和在南方吃的就不一样。南方的有拿麦芽糖卷的那种、 嗯、 然后咱北方那我还吃过那一咬就掉渣那个芝麻糖、 嗯、 它做法都不一样。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这博士，这个不是说是给灶王爷舔舔嘴别给我们告状，糖怎么都老百姓吃、嗯、 上供人吃啊。 啊， 上供你抹完了那个，它真能粘上吗？那糖你是烤化了给它糊上是吧？然后再烧了那灶王看，那肯定是抹一下就意思意思，然后你就吃了呗。 因为在、 嗯、 包括那个刚才我说那祭百分，就是那诸天、嗯、什么什么这个年糕啊、点心啊、杂棒，你真喂它了吗？你不是都是自己后来就吃了吗？啊！ 而且在祭灶王爷的时候、 啊， 除了要把这个糖抹在嘴上， 嗯、 因为要演好事嘛。 嗯。 同时，那个灶台上还得供着，比如像草啊等等。 对 对 对、 啊、对 对， 有草、 就因为那什么喂马的。 对 啊。 但要是给我们自己吃的话，我还想吃巧克力。我觉得那个巧克力，我们小的时候就算那个年货置办的时候，就算高级礼品了。 这个巧克力。灶王爷爱不是爱吃，我觉得得问明明，因为什么呢？灶王爷有一版说的是河南渑池县人张奎吗？ 哦，知道知道， 他们那边爱不爱吃巧克力啊？ 还行还行，酒心的吧，是吧？ 酒心的， 哎，还行， 那就醉了。 应该问问那灶王爷，嗯，爱喝健力宝吗？ 哎，对对对。 我都行，我都行， 你都行， 吃什么都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年货，就是好像家家都会买，就是橘子， 嗯、 自己家也吃，送人也吉祥，就是吉、 嗯、 橘子不是吉吗？ 嗯， 我觉得送橘子也特别多。然后前几年就是大家整箱整箱的送那个什么砂糖橘啊这种东西， 嗯、 对对对对， 还有 这个是很有变迁的。 嗯， 咱们小时候没这个，因为这南方的橘子不是那么 是的是的， 嗯、 不是 那么容易来 的，是 的 是的， 对， 嗯， 我还想说，头几年还流行送橘子树， 啊、 然后我就老想揪一下，那是真橘子吗？ 不好吃，就是真的，但是不好吃、 嗯， 因为北方水没有那么大。我们下午的另外那个住在876那节目、 嗯， 人家嘉宾都说过，拿了以后，就没法吃 啊。就是橘生淮北，嗯、橘生 这都不仅是淮北了，你都黄河以北了。 所以不好活、 嗯、就成纸了吗？ 是是是、 嗯、 而且到了小年之后除了祭灶王爷、 嗯、 据说就是南北方很多地方祭灶王爷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 嗯、 但是基本上都是男士干的活，女士是不参与， 对， 就女士是不让祭灶 的， 不参加祭灶。 而且有钱没钱剃头过年也准备开始理发了。 嗯， 几位打算？ 我已经预约了。 哦，已经约了是吧？ 啊、 哦， 哎呀，说到这我想起来，我这头发帘确实是都成条形码了。 没关系，家里有没有舅舅的话随便，没关系。 这个剃头死舅舅，这不是说是一谐音吗？说死舅舅吗？ 是是是， 我有舅舅，所以我得赶紧往回拽。 这个其实您说那个变迁， 嗯， 还有比如说早年还有过年的时候要买那个芝麻鸡松柏汁， 啊，是吗？ 啊，就我做口述， 太讲究了。 不是，就过去普通人家， 嗯， 那过去住院的，你铺的那路上， 哦， 说是什么财神、财鬼、驱邪等等的， 嗯、 包括放炮竹，不都是这道理吗？那逐渐咱们这个就 嗯 太脏了， 是， 就没人再买铺家里头了，对吧？然后。过去也是弄院子里头、 嗯、 放炮呢，咱们现在也没那么热烈了。但是呢，春节的时候总得想着有点响动， 对 啊， 对， 嗯， 其实都是这个心理的这个传统。 现在流行扎气球， 弄一屋子气球，哎，然后啪啪啪。 那个都过时了 啊！ 小胖说有最新的 哦， 电子炮 啊，对， 是电子炮吧？ 对，点火，砰啪 啪！啊，你这个动作非常好，特别有镜头感。 对吧，拿人生，不是，是人家结婚的时候拿那气球啊，穿一串儿，他这边呢有一小收口，小收口上带了好多那种小小钉耙子似的，他就这边有人拽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那些小气球都啪啪啪啪啪啪全泡了，就不是全爆了， 爆 就跟那炮声似的，哎，这种特别 救活了一个气球厂， 哎，是没错啊，哎，现我觉得现在这年越来越难过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新鲜的事儿太少了， 对， 因为大家见过看过的太多了，就跟现在咱们看春晚似的，老觉得说春晚那是什么一年不如一年，你不想想平时那么多年，一年365天，多少优秀的综艺节目层出不穷，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货的这个变化，从实际的是物质东西，精神方面变得更多。 哎， 对对对， 比如说又给自己爸妈买那个旅游机票去外国玩一圈，什么三亚海岛。 所以像你不是给儿子买的那个插画书吗？哎，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我真是我们孩子寒假作业要看。 我这就打马腿了。 不，我觉得真好，我觉得以后每年都给我儿子买插画书。 哦， 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因为咱们国内有一个专门画插画的一个老师非常有名，然后呢他就给我列了一个书单，他特别语重心长的跟我聊，他跟我儿子聊过一会天以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是不是老给你儿子看电视，我也想是不常看电视，老玩手机，我这一个忙起来或吃饭呀，我为了我能好好吃饭，我就给他扔一手机，然后老师就看出来我们儿子已经出现了这个手机症候的这个感觉，就是注意力也不怎么集中啊，他就说你要给孩子看绘本，他就说如果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给我看绘本的话，我现在就更厉害了。所以我就决定他们学校只让看两本嘛，我给他买了20本，而且很便宜，才花了不到200块钱。 反 正我一听这价格确实挺便宜的， 是， 而且 绘本嘛， 对对对， 它是手画的，都是彩色 的， 全都是讲怎么善良啊，怎么孝敬老人啊，朋友之间怎么相，怎么自信，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年货。 而且他跟我说那个已经给我科普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咱们小时候看的小人书，但是比小人书更 高级， 更高级，而且更讲究对孩子的心理更好。 这是精神方面的，物质上的也得有。 这也是物质啊！就我小的时候啊，说真的，我要有很多很多小人书。过年的时候，我们家一年给我买2次小人书。就是当然 一年就两次啊。 对，因为我父母的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就过年就给我买整本的《红楼梦》《水浒传》。我没怎么看过正经书，就是小孩书里看的。 哎，怎么这也是正经书啊？ 我小时候看那个连环画也是《三国》《水浒》《西游》，都是看小时候。 现在想起来，我小时候看过的正经的书啊，就是什么《射雕英雄传》呀，就是金爷爷， 这就成正经书了。 就 字儿书呗，就是 对，就是带字儿的书。然后就是我觉得特别开心，小孩说的那个就是那会儿就已经有彩色连环画了，什么《丁丁历选记》啊什么的，我就好喜欢呀，特别开心，看年翻来覆去的。 是是，所以呢，在就是年货扑面而来的时候啊，尤其现在物流这么发达，我们一定要去辨别，究竟哪个年货是好的，哪个年货是不好的，至少从正版和盗版上要去辨别一下。有的朋友就 我又想起一个 啊， 传统年货， 哦， 现在还在流行，你送人也好，自己用也好。 你一会儿再说啊。说到正版盗版啊，有些朋友就说了 啊， 跟我刚刚听完老赵说的想法是一样的，200块钱10本，你买的盗版的吧？ 20本正版的， 还20本，我的天！ 对，正版的，就我还专门问了，它是有版权的，全都是正版的。 你好， 那个画绘本那个老师也跟我讲，他说为什么现在画绘本的人这么少，就是因为他便宜，而且那些著名的童话都是就不是就保护是50年嘛，他都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好，他那个正版盗版与否再说啊，反正今天我们的这个董礼盒和牛酱呢是正版的，大家回复家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参与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好，之后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最后一个时段了。今天咱们聊的是家宴，不是家宴， 年货， 关键词是家宴， 买年货，做家宴， 哎， 是这意思啊。这个大家，因为今天是给大家确实准备了非常非常好的家宴的礼盒啊，所以呢，就不知不觉的就吐口而出了，因为今天准备的是。这个大董的酥不腻的烤鸭做成了礼盒，非常的漂亮啊，是董里的礼盒，里边呢还有四种不同口味的年糕，还有四块小点心啊，还有咱们的福字，还有小红包啊，整个的一个礼盒套装。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牛老师的牛酱的一个春节的礼盒，四款这个不同口味的酱，有这个松仁杏鲍菇的，有麻辣烫糕，有虾皮豆干酱，还有一个叫 怪味的， 没错，四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集合了一个礼盒，我们把两款礼盒集中在一起，在今天给您带来啊，这回复家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这个说到这个骗鸭子啊，擎天柱说了，擎天柱应该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刚刚我不是说有人发来了我说的那个往上面淋油就能出来，大概擎天柱 就 也发了，他说骗鸭子吧，其他都好说，主要看刀快不快。这倒是啊， 是 做菜都这样啊， 一个是刀快，一个还有就是看你怕不怕烫。 对， 刀快不快，同时还得看你熟练不熟练。 而且说最后就是拿那个皮带一点油，带一点那个肉，这不是最好的那种片法吗？人家最后的那一刀是要撕下来的，就是不是， 对，它是你板上这么捏下来， 对，那啪一下，对对对，你们叫什么叫 捏下来 啊？对，反正你们 或者说叫扯下来， 啊，对对对，类似于这样，反正就是弄这么有一 下， 哎，对对。真的回去自己玩玩去，我就特感兴趣，特期待着，因为是去年的时候不是我骗的，是我爸骗的 啊。 今年这个鸭子我得回去骗骗，而且我得试试那个往上面淋油，哎，对对，我看到底能回复成什么样。 好办法，怕烫你多戴两层手套也成。 哎，对对对对，厨房有那种微波炉的那个大手套嘛？ 大手套你 那个不行，你得戴那个就是吃小龙虾的那种手套，然后在里面垫卫生纸，就是它就是三个指头用嘛。 胶皮手套，比较那个 胶皮的， 胶皮不都化了吗？ 你外头你再戴那个吃马小的那个塑料手套，反正你得。就好利索一点 我们那时候拍片的时候，就是要骗着鸭拍特写什么的，然后那师傅出去，我们自己试一下，就一动那鸭子，噌就跑了，一动鸭子，噌就跑了。 来来来，咱们还是说回到年货 啊。对对对，刚才我不是要说那个现在一直流行的，就送花儿，买花儿，这个过去有一讲究叫岁招亲供。 不，就送花是这样，就是从顺口溜就能，比如说孩子是要泡的。对吧， 小小子 要 胖， 对呀， 姑娘要花， 然后姑娘要花 啊，不两种花来了 啊，不， 姑娘是绒花，是戴的，那是过去，现在没人戴花了。 天津，我们家不有亲戚在塘沽吗？塘沽的所有的女性过年三十这天晚上头上都要戴一朵红色的绒花， 是是， 不管多大年纪，只要是女性都要戴一朵花， 喜儿嘛，对不对？ 喜 啊， 喜儿是天津人吗？ 那个咱们那花市。就是卖这种花的这咱们说，我说那个花是花香那边出的， 聂维哥知道， 明白明白。 二手车汽 车，我是跟明明说的我是跟你说的 哦。 当然，送花就有一个地儿挺尴尬的，就是分人。他有的人啊，就是养什么都能养，养一大白菜都能开出花来，养一蒜都能抽出苗来。我们家真是，我们小时候记得特清，有人给我们家送那个水仙，就没长过芽儿。 真的，你真是应该明天听听我们俩下午做的那住在876这档节目。真的， 就是我就把这个符咒就揭开了，我就能种花了，是吗？ 真的是可以， 我连仙人掌都没养活过。 对，我们关键是掐指一算，看你命里缺不缺木。 我五行三个木， 那就是技术问题了。 那你已经是林子了，那可能就不需要再养 了。都孙了嘛，人都孙 了，是了是了。 但我觉得过年送花也确实特别赏心悦目， 特别是一些那个长辈，你去真什么都不缺。你送个花呢，你挑一个好看的，他摆在家，你甭管他之后他养的怎么样，但是这个心意过年的时候肯定是好的时候 对，包括烟和酒，都有， 烟酒 这个 就咱先不说是不是那些贵重的 啊， 就是因为你过节了嘛， 嗯， 比如说， 嗯， 不一定是年三十，因为年三十是要去长辈家， 对对对， 长辈家单说， 嗯， 就比如说好了，从初几开始就开始走亲戚了。然后你的辈分相对少小，然后你为了迎客，你自己家里头桌子上得摆点啊， 对对对， 烟酒糖茶之类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 大家来来抽这个抽这个。 而且这喝茶就是送茶，也真的是从、 嗯、 从反正我小时候就那是花茶、 嗯， 然后这几年就流行送白茶，头几年是普洱茶，普洱茶还就是就特别心细的人会给你备一饼，就那个礼盒，一饼熟的，一饼生的，然后看你怎么的，就反正。确实现在的这个年货的选择太多了。 嗯， 刚才我们还聊呢，我说我今年给我妈买了一手机 啊、 然后她说她去年买的， 去年买的， 然后我说我 你说你前年买的，对， 哎，你们拼什么呢？这都啊， 不是 拼孝顺。 一般是就是缺什么，我们会在过年的时候当成，因为确实选礼物不好选，真的特别难选。我一般送点什么呢？就是送点新鲜的东西，比如说我送我妈妈，现在送什么都是送什么泰国的那个咖喱酱。 嗯， 他喜欢吃那 种西餐的东西，就是让你妈妈来年多做饭，多下厨房。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喜欢那个味嘛、 啊。 就是他喜欢吃类似于像西餐的，我还给他买那个意大利面，就各种各样的意大利面送给他、 嗯， 然后买那个意大利肉酱。我就回家之后，我就教他怎么做，非常简单。 嗯、 我说教你就这么做啊。大概两三个月，我妈就告诉我，哎，你给我买的我都吃完了 啊， 我就继续在网上再给他订。就他非常喜欢，然后呢，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我就在网上订了一只那个大的阿拉斯加蟹， 嗯， 在家里边吃。其实说句实话，吃好吃不好吃啊，单说啊，但是拍出来真挺震撼的，真的。你想 腿长啊？ 阿姨得到时候买，这我儿子给我买的，我儿子给我买。 最关键是没吃过嘛，就图一好玩，图一新鲜。因为您想，小时候我记得啊，我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小时候你很难在家宴的餐桌上吃到特别特别的菜， 对， 就是基本上每年差不多，最多有那么一两样新鲜的。新鲜是什么呀？我记得从有鱿鱼的那时候开始，有新鲜的东西， 感觉逐渐逐渐开始每年有点新鲜的 东西了。 我就记得前两年吃过一回儿苗胆， 哦 哟 啊，就是不是 长得很像鸵鸟的那种， 对对对， 长睫毛。 对， 广东吃儿苗，专门有饲养的嘛， 嗯， 也有那种儿苗。哎，那这一下就新鲜。其实你说有什么新？吃起来有什么新鲜的吗？ 嗯、 它就是跟鸡蛋一个味儿的。 我觉得那个家宴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不管你吃什么，它有个仪式感。就是比如我们家，就是我爸一年都不下厨，就三十天下厨做一次、 嗯， 我总怕他眼砸了，因为你一年都不干， 太容易。你知道，并不是说那个技艺啊， 嗯， 就是咸蛋儿啊， 嗯， 然后炒多长时间，它就正好入味熟了，这个是问题。 然后我觉得我们家那个就是如果不在外面吃的话，在自己家做着年夜饭，就有一个东西我一年只能见着一回，就是那赛螃蟹。 哦， 平时他不做， 那也很难的。 对，就太费劲了，可能过年的时候就 麻烦那个。 是是是， 还有沾肉，都自己跟家做。 那像你们俩南方都有亲戚，尤其是像你原来上学 我在成都， 哎，偏那边上学，然后你南方也有亲戚。 对， 南北方在这个年货呀，或者什么这上会有很大差距吗？ 现在其实没那么大差距了，就是包括前日子我不是去台湾， 嗯嗯嗯， 然后台湾的亲戚还问年味足不足，我们感觉我们这边年味不太足了，我说我们这边也是啊。 但是南北方真的有好多一样的东西，就你、 嗯、 你解释不了。比如说我前天刚收到了一个快递，是一个台湾朋友给我，他给我寄了一盒点心，就包装特别漂亮，不是那种村里那种啊，就很精致，然后一个这么大的盒里面有十二样。就是他们也流行过年送点心， 对。 然后南方，比如说我广西的朋友，他们就过年就是一定要找个借口。他说，就像你们北方人找借口就要吃饺子一样，我们过年一定要吃鸡，比如腊月二十四，我们小年一定要弄只白斩鸡， 嗯、 三十要吃鸡，十五也要吃鸡，破五也要吃鸡，就是他们那个送鸡是。 啊 是他们那广西那边的一个风俗， 嗯， 然后就是红包， 嗯， 红包是天南地北都要送的， 就是不，其实红包这事儿，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南方传过来的，原来就是压岁钱， 嗯 啊，后来才红包是从广东那个文化里头逐渐 可疑的。 对对对， 那我听一个老师讲过，这个红包其实是俩概念，就最早先应该是晚辈给长辈的，就再往前倒就是压岁嘛，压的就跟那个年一样，除放鞭炮吓唬那年那怪兽一样。后来就变成是晚辈给长辈，让长辈这一年就是高寿啊，然后顺利啊，然后就变成了长辈给晚辈包红包。 嗯。 就是红包也是就是南北方就是都差不多的这种，嗯，多少是个心意， 可能叫法不一样，对吧？你南方叫红包狗狗来， 还有一个 是、啊、 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要去，尤其是我妈这个年纪的都要去银行就换新票， 换新票、 那倒是 一定要换连着号的。 对， 但我觉得特奇怪，你又不是都给一个人。 不是，你知道过去啊，因为我爸是银行的，有这种便利条件、我们都是抽什么呢？抽后边五位数全是一样的，比如全是八、 叫什么豹子啊这种 啊。对，我们就找这样的，因为您想，那得几捆里边才能出现那么一张。 难怪我们都换不到。 离得很远啊，就别多想了、 对对对，而且呢，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换这种，比如一块的、一毛的也好，你给孩子呀，给那么一张吧，总觉得， 差点意思， 单薄没意思。你一下给那么厚厚一沓，啪给，哎， 我得数半天， 反正也是100块钱，对吧？然后呢，你或者想给多点的。 那个清代的时候，我记得是发饷银 啊， 一共3两银子的总价值，1两期的那个银子，然后再。前几十贯一下就觉得得抱着回去了， 一下一大串、 对对，不是一串， 是一大串， 不是一大串，好几十， 弄一个麻袋 串啊， 显多 啊，对，你就你这是可以抱着回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你们拿了压岁钱，真的给你们吗？ 有一段时间说是帮我们管着。 我反正我现在当人家家长了，我儿子压岁钱都我就把它消化了。 你看趁儿子不注意，对吧？ 买玩具啊，买什么的。 想起了我特别苦痛的童年啊、从来就没见过压岁钱。 还有我们家那街坊是东北人，他那个还是特别特别北、就是那个东北和内蒙和那个哪儿交界那地方的。前两天问我，我挣了好多年豆包，我给你来50个。我一看一个那么大个，我说我们家没地儿搁，来俩我们尝尝就行了。他们好像讲究过年不动火。 对，都 然后我们家天天都 就咱们现在都动火了， 对， 但是过去真的不动火， 对 啊， 反正就是过年的时候那讲究太多了、现在都有改变了，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 对 对 对 吧？你比如说那个时候说了，那初几那个姑娘才能回门呢？那哪像现在？现在双方父母都一块儿过年，怎么了？ 对，过去真是那是解放前的讲究是初六， 对吧？ 破五以后，然后解放后呢？ 不初二吗？ 初二是解放以后都工作了， 对， 就那么几天假才初二回门。 对 啊、 是是是，来来来，咱们打一个段 啊， 打一个段，要分别说两个事儿，一个是小胖一会儿要说一个，另外咱两位嘉宾得帮助一下磊子。他说磊子说，露露酒家好像关了。但是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家露露、 上海餐厅。 因为露露在北京有很多的、有很多分店嘛。 军 博 的啊、 那个好像没开了。 是吗？ 嗯。 反正东四环的那个，反正我看他那个霓虹灯是有，但是我不知道还开不开。他说反正就是，他们家有一道菜叫红膏呛蟹，他说（括弧）生吃的那种啊。哎呀，那比如说露露要是关了的话。其他吃本帮菜啊，上海菜哪还有这道菜？ 红膏呛蟹我还没见过。 对，你们先想一想啊、 嗯、 别着急啊，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一条资讯。为了有效提升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助力海淀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四季青镇充分整合利用区域资源，着力打造树立文化四季地区文化特色品牌，并积极推进文化四季微信公众号和 APP 两个新媒体平台的建设工作。通过两个平台，全年共发布各类区域新闻、社会热点、传统文化、惠民信息、活动招募、四季青故事等内容1000余条，很多热门的内容单条信息关注度达到上万人，为地区群众提供定制性文化服务，实现菜单式和订单式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方便的为地区群众及时了解地区文化发展建设成果，真正让互联网加文化模式惠及群众，极大丰富和拓宽了地区群众获取文化服务信息的途径，形成具有四季青特色的文化服务圈。 哎，我发现我真是好。来，我们接下来说说红高呛蟹，好不好？ 啊， 这个还好一点。这样吧，我们先进一条广告，然后一会儿来为大家寻寻这红高呛蟹在哪还能吃什么。 公民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至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至公民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红高呛蟹哪能吃的，你们俩先来呗。 啊，刚才那个博士先想着啊，就是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在家里吃这个菜，就是那个王仙记有那种礼盒，就有这种红高蟹，然后也是生的嘛，就类似那种醉蟹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东西。 对，然后你可以买回家里自己去吃， 嗯， 想吃多少吃多少。 而且我搜了一下，我没看到现在哪儿上海菜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上海菜，还没看着谁家还在做这个。 我原来记得我在名园吃过 啊，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季节还能不能吃得到啊。 对，这个季节还很尴尬。 对对对对对，啊，因为所以我现在再找一会儿，我再给您找吧。因为我原来是，我记得是秋天的时候还是什么的时候，还是更早的时候，在名园吃过那个红高呛蟹。 嗯， 另外我好像在那个苏浙会也吃过，还是叫苏啊？对，应该是 苏 浙会 是有的。 对，苏浙会我也吃过。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现在我真的不清楚这道菜有没有。按说可能 这有点像一个时令菜， 对，季节菜。 对对对，好吧，这个接下来咱们再说回到我们的年货啊。 对，年货。 今天虽然我们给大家备了非常棒的年货啊，是我们的大董的董礼礼盒和我们的牛酱的牛礼盒啊，牛酱礼盒，这个两种啊，大家可以回复家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能看得到了。这个绝对是，怎么说呢？您市面上找不着这么实惠的，而且呢是把两种非常非常新鲜的、难得的，我们放在了一起。另外，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我们可能会涉及到的其他的一些礼盒。 嗯，那天博士，我看您上御花台去买去了。 对，嗨，就看见我去，就是我买窝头，然后就碰上他们家那个四碗合蒸。 嗯， 这东西就是前几年我就吃过他们家这四碗合蒸，还就过年的时候。 嗯， 头几天买，我就看着不错就买了。现在其实买有点早，有米粉肉。这特别传统的吧，北京的那吃那个。 我来说一下这个准确的名称吧，我正好请教了御花台的这个申大厨。 啊， 四个菜：香菇蒸滑鸡、梅菜扣肉、干锅小排、粉蒸肉的四蒸碗。 对， 里面还有两块年糕。猜多少钱？ 好，不问价格。再说个别的。 这个不是，我吃，我说一下吃后感吧。吃后感，我觉得那个我吃那米粉肉，哎呀，好吃那个。米粉是炒的， 哦， 啊，这个跟小时候那个入味儿，然后味儿也比较厚， 对， 啊，还有那个干锅小排，原来觉得是不是辣，跟他们家不太合，做的也非常好，特别里头那藕酥脆，有点又糯又软，但是还有点酥脆那感觉好， 对对对， 嗯， 就类似这种礼盒，反正因为去那儿吃饭啊，我看见的，好像各个饭馆儿。就是有一点名气的，好像都很注重这个。 对， 比如说 还有鸿宾楼也准备了。 对对对对对， 有四款呢。 对，你比如说前两天我去那个一轩饺子 啊， 他们家也对对对 啊，他们家礼盒，我里头全是他们家自己酱的各种肉 啊， 因为我也特爱吃他们家那肉。 嗯， 哎呀，好吃 啊！一轩 是，然后除了那个以外，比如说在前一段时间我去吃那个鱼头泡饼 啊， 旺顺阁， 旺顺阁也有， 也 有， 对对， 也有， 对， 哇，也不错，包括那什么，那应该叫大烩菜的，还是 大盆菜 啊？大盆菜的，哇，这也不错，真的真的， 而且里头都是硬货，什么鲍鱼啊这些， 我记得那个什么花田御园也有， 对呀， 我前年的时候还买过，啊，也不错，有什么有点忘了，但反正也是类似的这些过年的时候常吃的东西啊， 是。 哎呀，你们都挺好的，我一般都是自己拼。 比如说我喜欢谁家的这个东西，我会带一点。 哦，对对对，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 比如说我会就是原来啊，很早的时候，我们家还会自己蒸那个豆沙包吃。 嗯。 现在呢，我们家就很久很久没蒸过了。然后从大前年还是前年开始，我就开始回家买那个柳泉居的那个 豆包 ，带回家。 不，我刚才说的，我们说的好多就是热菜。 哦， 就年夜饭的时候不用 做，直接回家就 拿回家蒸锅一上屉，行了。 我蒸了也就是十分钟， 够了， 就足足够了。 对， 那个你拼不了那个， 没法拼。 对对， 好好好啊，我有点跟理想有点像啊。理想说了，说每次回家看爷爷奶奶，都要带点老回回他们家的那个驴打滚啊，豆馅烧饼啊，糖花卷啊，糖火烧啊，他们家的豆馅儿。就只有红豆本身清淡的甜度，吃得出那种颗粒感，入口却很绵软，朴实却能让人吃出感动。哎呀，我的天！ 哎呀，我这胃又抽了一下。 哎呀，我的天！哎呀，说起豆沙包来，真的是，哎、哦、呀！ 想想我家千凤蒸了200多个豆沙粘豆包。 哎呀，来这个爱到永远，我们解答一个问题啊！爱到永远说了，说给说说望京九仙桥。两个人吃烤鸭的一个地儿呗，大概消费能有多少呢？ 上上局，对，上上局，主持人程程开的那个店， 对， 牛老师给指导的， 对，牛老师给指导的，我知道， 在哪儿我都 就是望京，应该是游乐会那边吧？ 对，就是一个、就是一大转盘那块儿附近， 就是 去年开的，去年 前年了 ， 前年开的， 人均大概多少？ 因为不太贵吧， 70左右应该，70-80的样子。 那还真是牛老师指导，我就看着了、 行，好嘞，咱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2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指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折，最高立减100元。5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指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今天咱们聊的是年货啊，同时呢也聊出了很多过去的一些记忆来啊。 对，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备年货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心满意足啊，想要什么有什么啊，心想事成。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年货也非常非常的好，不是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棒，因为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为您诚心送上的。首先有董里的烤鸭，大董的烤鸭的礼盒，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牛金生牛老师的牛酱礼盒，我们把两个非常棒的礼盒放在一起奉献给您。如果大家想要得到我们的礼盒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家宴两个字就可以了。非常感谢今天两位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一些年货的故事，谢谢大家，谢谢老赵，谢谢这个薄荷样，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我这头还疼着呢，真的啊， 加油，你一定行的。 我们等下边这节目吧啊，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了。不想长大的我们不想长大，抱着零食对着七色光的看着动画，西游记黑猫警长还有葫芦娃，傻傻的笑着还缺颗大门牙，一个床单幻想自己就是超人，出跑几条必须飞着出远门，女孩的总是跟在男孩的后面，虽然有点慢但跑不出他们的视线，上学了都背着书包，但考试的时候总要打着小抄，但是否还记得穿着花裙子的他，那梳着马尾辫的工人的班花，跟男生说的最多的就是讨厌，然后异口同声他不吃炒面，下午与先天中从未想过留恋，直到今天呢总在脑中浮现，上课说话的递个小纸条，逃课被抓呢还要找你聊，总是苦口婆心的说课怎么办，但我们的梦想你们就是懒得看，